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众人刚刚登上大船，一名看上去五十多岁的中年人就迎了上来，哈哈大笑中做出欢迎的手势。 哈哈哈！欢迎来到海魔号。 这位是海魔号的船长海德尔先生。 欢迎各位漂亮的小姐，当然还有英俊的先生们。看来这次的旅程会很动人，很高兴能够为你们服务。拔锚，启程！ 人到齐了，船长海德尔一声令下，海魔号正式出发。一边说着，他的目光从众人身上扫过，当经过四位绝色的美女时，并没有停留太长的时间。看到这一幕，唐三的瞳孔略微收缩了一下，却并没有多说什么。在海德尔的介绍下，众人知道海魔号的船员一共有八名，除了作为船长的他以外，还有一名大副和六名船员。海魔号一共有三层，甲板上两层，下面一层。作为花钱的一方，唐三他们自然是住在甲板上的两层，船员们住在下面。最上面的一层登高远望，别有一番风味，而甲板上的一层一共有六间房，八个人住也算是绰绰有余了。大海浓郁的味道从众人上船那一刻开始就在侵袭着他们的嗅觉，海风呼啸，在这深秋的季节中带来阵阵寒意。唐三专门临摹了一幅海图交给他，让他按照指定的方位前进。今天的天气很好，海上风平浪静。起锚后，在水手们的努力下，船很轻松地驶离了港口，直入大海。当海魔号完全滑入大海，脱离了港口范围之后，船长海德尔一声令下，主帆扬起，调整了一下方向，朝着他们此行的目的地加速航行。大海的景色是任何其他景物都无法替代的，没有真的到过大海，永远也无法感受那波澜壮阔的感觉。史莱克七怪无一例外地站在海魔号二层甲板上，看着大海充满魅力的景色，就连眼神空洞的小五都有些痴痴地望着那海面。海风吹袭在身上，虽然冷了一些，但也仿佛吹开了众人的心扉，说不出的畅快感令他们心中都升起几分兴奋，这兴奋的感觉一直持续到中午。午饭自然是以海洋生物为主，几条简单的海鱼用清水煮后，配上一点从瀚海城中采购的青菜，虽然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，但众人还都是吃得津津有味，尤其是那位海德尔船长专门给他们加了几只硕大的螃蟹，这种在内陆很少能吃到的鲜美令史莱克七怪大呼过瘾。不过到了午饭后还能保持这种心态的也就只剩下唐三、戴沐白、马红俊和白沉香了。午后风浪渐起，海魔号也开始随着风浪而波动。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什么，但随着时间的延续，宁荣荣、朱竹清、小五和奥斯卡都开始出现了晕船的反应。小五还好说，唐三直接将他收入自己的如意百宝囊中，可宁荣荣、朱竹清和奥斯卡三人就开始大吐特吐起来，引得船上水手们一阵哈哈大笑。海德尔告诉他们多吐几次就习惯了。唐三、戴沐白和马红俊虽然也有些不舒服，但三人的身体在七怪中是最好的，勉强还能够忍受。至于白沉香，他身体一不舒服就直接飞到空中去了，既可以侦查也可以躲避这晕船的感觉。一天的时间很快过去，周围都是一望无尽的海水，再也看不到陆地的踪影。刚开始进入海上行程的时候，众人还觉得比陆地上要舒服得多，可这一天下来却是个个脸色苍白。偶尔风平浪静的时候，唐三才会将小五从如意百宝囊中放出来呼吸一下外面的空气，但真的到了大海中，风平浪静又能有多长时间呢？不过小五的适应能力比唐三想象的要好，经过几次感受晕船的感觉之后，他的症状竟然比朱竹清他们消失的还要快。 而奥斯卡、朱竹清和宁荣荣这一天一夜下来，别说是修炼了，甚至连东西都不敢吃。多次呕吐令他们看上去脸色苍白，一副随时都有可能要虚脱的样子。不过他们毕竟都是60级以上的魂师，身体经过多次改造之后适应能力极强，已经渐渐的能够适应海上颠簸了。第二天中午，好不容易海面上又恢复了风平浪静，在阳光的直射下，船舱内充满了暖意，运船的几人勉强喝了点鱼汤就去休息了。随着对海上旅程的适应，他们的身体也在恢复之中。唐三站在甲板上眺望远方，在海上只能通过太阳来辨别方向，他大概计算出海魔号的行进方向并没有错，正在朝着海神岛接近。海德尔来到了唐三身边，自从看到白沉香在空中急速飞行的样子，这位船长对众人也恭敬了许多。 尊敬的魂师先生，按照现在的航程来看，我们大约还有8天的时间就能到达目的地了。不过大概再前行半天后就会进入魂兽活跃的区域，到时候还要仰仗各位。 海德尔船长，你们也经常远航吧？一般来说，如果遇到了强大的魂兽，你们会怎么处理？ 一般来说，魂兽是很少袭击船只的，只有少量性格极其暴躁的魂兽才会主动袭击船只，所以我们只要不惹怒海中魂兽，大都不会有问题。要是真的遇到那些特别强大又脾气暴躁的魂兽，也就只能自认倒霉了。毕竟船再结实，也不可能抵挡住那些恐怖的家伙。每年出海的人都要死上不少，就相当于是对这些海魂兽的祭奠吧。不过您可以放心，我们的船身上涂抹了专门用来驱赶魂兽的药物，魂兽很讨厌那种气味，一般都不会靠近。敢于远洋的海船，船长脑子里都有一幅海图，凭借着这幅海图，我们大都能保证乘客们的安全。 哦，是什么海图？ 强大海魂兽分布的海图。海上的魂兽和陆地上的魂兽在有些方面是类似的，他们也有着自己的地盘，而且地盘观念比陆地魂兽还要强烈，所以我们只要不进入那些特别强大的海魂兽的地盘，就不会触怒他们惹来麻烦。 看来船长对于魂兽还是十分了解的。 在海上讨口饭吃，总要多知道一些，这样也能活得更久一些，你说不是吗？ 唐三笑了笑，却没有再说什么，目光重新转向大海。大海上的时间过得很快，一会儿夜幕就降临了。今夜是个好天气，能够清晰地看到空中的星和月，海上生明月的美景令人更易陶醉其中。借着今天的好天气，运船的几人也已经恢复得七七八八，他们也没有心情来欣赏这样美丽的景色，早早地睡了。唐三搂着小五半躺在自己舱房内的床上，舱房不大，除了床以外并没有太多活动的地方，透过窗户正好能够看到那明媚的月光。海风虽然不大，但深夜的海上温度还是很低，阵阵寒意从门缝中涌入。舱房内的温度不高，唐三将厚实的褥子折叠成两层，都铺在床的里侧，让小五躺在上面能够感觉到更加的柔软舒适，整个被子也都盖在小五身上，而他自己则合衣躺在外面，为小五遮挡着外来的寒意。虽然条件艰苦了一些，但唐三却很享受这种感觉，能够替爱人遮风挡雨，这对他来说本就是一种幸福。小五靠在唐三的肩头沉沉地睡着，一只小手放在唐三的胸口上，长长的睫毛搭在眼睑处，偶尔会有轻微的波动。看看外面的月光，再看看怀中比这月光更美的人儿，唐三不禁有些痴了。就在唐三迷迷糊糊的有些睡意，意识朦胧的时候，他突然感觉到自己的精神力微微一动， 当他警惕地睁开双眼时，正好看到一缕红光从自己体内溜了出来，悄然融入到小五体内。而沉睡中的小五就这么睁开了双眼。四目相对，小五那双漂亮的大眼睛中已经恢复了神采，注视着唐三，美眸内却充满了幽怨。 哥，你怎么能这么不爱惜自己？ 我， 快起来。 看着小五的眼神，唐三的心已经被充满。小五轻轻地推着唐三，让他下了床。他快速地将折叠好的褥子重新铺好，俏脸上飞起一抹嫣红，重新拉着唐三回到床上，然后再用被子盖住两个人的身体。唐三只觉得一具柔滑的娇躯钻入了自己怀中，那手臂已经紧紧地缠绕上了自己的脖子，暖暖的，热热的。唐三轻轻地摸着小五黑亮的长发，垂在他额头上轻吻一下，羞涩地抬起头。小五竟然主动找上了唐三的唇，刹那间两人的灵魂发生了最亲密的碰撞。猛然间唐三惊醒过来，紧咬舌尖，舌尖处传来的刺痛令他清醒了许多。 不行的，小五，你灵魂不稳，只是临时回到体内，这样恐怕会对你的灵魂有所损伤，现在我绝对不能让你受到一丝伤害。 哥，我求你一件事，你能答应我吗？ 你说。 你要先答应我才行。 可以，只要与你复活的事情无关，其他的什么都好说。 哥，为什么你总是那么聪明？哥，我从来没求过你什么，这次算我求你，不要试图让我的灵魂入体。我们现在这样不是也很好吗？其实我的灵魂完全能够坚持每天入体一次与你相会，对我来说这已经足够了。 可是对我来说却不够啊，我要的是永远和你在一起，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小五，其他什么事都好说，但这个没得商量，我一定要将你复活。 可是那样会对你有很大的伤害啊，你辛辛苦苦得到的魂器都会付诸东流，魂力也永远无法再冲上九十级，我不要你为我付出这么多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